年男性，讽刺都市中的声色犬马。这部作品亦是今届本港先浪潮国际短片节的竞赛作品之一。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烟花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1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8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上午11点，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7月23日起，东京香港连线。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是不是有需要打第三针新冠疫苗？ 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 伏必泰最多科学家讲的抗体留在身体6至9个月，所以其实有机会要打第三针。如果能够加埋变种的因素下去，都可以加强保护力。所以第三针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都要准备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提醒自己赏花的纯粹。 从来没有想 春暖花开的日子，随着环境而有所改变，赏花人的心情也随着花开的时令有所不同。阿 K 今次用上赏花人的角度和心态去写出这首作品，作曲填词郑安琪，编曲监制郑安琪，李志胜。 也装满似春风暖的我。 上榜六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郑安琪《离不开》。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我是阿欧。讲到内地嘅制作咧，过往访问都知道好多电影人都有提及到咧，内地好多唔同嘅影城，或者咧有啲好庞大嘅布景，可以媲美荷里活级数噶。透过国剧，大家就可以了解更加多中国啦。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经典广播剧《芳草无情》，梁凤仪原著。 其实人生出嚟，边个唔想生活得好啲啊？不过有啲角色交到嚟，唔到你选择。 朱曼子， 唔单止系个舞台陌生，对手亦都好难应付。 卢浩荣领衔主演，7月19日开始，一齐重温《芳草无情》。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广东广西咁，而家讲紧嘢呢个咧就系卢伟力啊。咁咧就今日咧，我哋直播室里边有文杰华，同大家讲声，同埋米哈， 大家好。 吓咁啊，咁我哋今日三个咧就都系有一啲渊源咧，同当年文杰华开创嘅一科 系 叫做 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里边嘅创意及美学嗰、那个 意识。 意識係啦，美學嚇 ，as 叫 creativity and aesthetic awareness。咁我哋三個咧都係曾經有去教過呢科。 我有多個福氣嘅，兩位都做過老師嘅，咁所以呢個淵源更大係啊。 嚇，咁所以嗰個淵源咧就好直接，就同今日嘅題目咧符號就好有密切嘅關係嚇。咁我今日咧就文傑，本來應該係文傑華主持嘅，咁但係文傑華同我講咧就話，我琴晚 最重要，唔好講，唔係個人嘅問題， 無分彼此嘅。 最重要咧就係因為咧，其實盧偉力好早期都已經開始研究符號，咁我覺得佢一定有講不盡嘅話題。咁啊，佢唔單止咧係教授符號學啊，喺個傳理學院裏邊咧，咁亦都係喺研究啊或者寫作上邊都經常有提到。咁符號呢樣嘢就一生都解唔甩嘅， 係啊， 即係你作為一個人，即係因為有一個咁嘅講法咧，卡西爾嚇，人係符號嘅動物，即係話咧，我哋一定會用符號，注定要用符號，有冇語言都係用緊符號，咁好有趣啦。 我哋打呢個裝嚇符號咧。咁咧應該就咁講，就係無論中外古今， 係 人只要你存在咧，無論你有意識定係無意識咧，你都會製造咗好多痕跡， 係 嚇製造咗好多痕跡。即使我哋話我哋去洗手間嗰啲便便咧，原來有一門學問咧，就是、研究你啲便便嘅形態嘅，係便便形態學喎，同你個健康有關係。 咁呢個， 我以為你講緊洗手間外邊個符號，點知係裏邊嘅符號？ 人會生產好多痕跡，係啊，咁呢啲痕跡咧，就其實係可以廣義地理解為係符號啦。 人嘅存在咧，又分兩個層面喎，一個就係個人層面。一個是公共層面，點解咁講呢？因為個人層面其實我哋好細個都可能自己做一啲符號嘅，即係例如可能無論女生又好，男生又好咧，喺嗰個日記簿上面咧，都有自己創作嘅符號。第一次約會啊，第一次睇戲啊，第一次接吻啊等等唔同符號，嗰啲咧就唔係其他人可以好容易詮釋到嘅。但係另一啲符號咧就係、是、公共性，就係、是、大家共同都會即係 約定俗成 係啦，分享嘅。咁呢一個咧造成咗知識嘅基本單位，因為無論我哋嘅語文剛才講係嘛，即係最簡單字母又係一個符號啦，然後再組成複雜啲嘅符號啦，數字本身又係符號啦， 圖像啦， 又組成藝術啦等等啦。咁呢個就點解話即係人離唔開符號？其實唔單單係集體而係個人從個人到集體，其實都係由符號構成。 咁呢個係第一個底妝啦， 係啊，底妝，但係底妝都要分咧，就好多人咧會將符號同記號啊，一個 sign 啊，symbol 同埋 sign 咧係混為一談。 係 咁啊，睇下盧偉力點講啊？你覺得邊個係邊個嘅指責咧？ 記號係符號嘅指責，即係話咧符號係大啲嘅， 係 即係真係包羅萬象。記號咧，因為涉及到個記咧。咁即係有一種意志嘅成分，即係譬如我哋而家香港都流行咗十幾廿年啦，有啲叫定向追蹤啊嘛，即係話咧預先有啲人設計定喺邊度有啲乜嘢嘢記低嘅一啲指示，咁你就會根據啲指示再繼續去下一個階段，下一個目標。 Checkpoint， 最後邊個最快去到嗰個就係冠軍咁樣。咁呢種咁樣嘅就叫記號，就唔係符號咯，即唔係淨係符號咁廣義啦。即係我哋講語言，咁但係廣東話都係語言，英文又係語言，咁所以咧記號就屬於即係符號下邊嘅好多種唔同嘅指責裏邊嘅其中一啲sector 一啲部分啦，咁樣。 但係又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我諗阿米哈可以再發揮一下，就係記號咧，佢會覺得咧嗰個所謂 指涉啊，即係個 sign， 同埋咧，佢係由一個叫能指同埋鎖指所組成啦。咁佢兩者之間咧，有冇一啲內在一定必然嘅關係？因為可以完全虛構成啊。 但首先解釋能指同埋鎖指先，即係 set fire 咧，就係能，即係所謂嘅鎖指就係話喺外邊嘅，即係例如我聽到聲，例如紅呢個聲音，咁我哋就有一個咁樣嘅掌握啦。我哋寫出嚟一個字。啊，個圖像上面有一個掌握啦，咁就係外延性，個符號嘅外延性。但係符號必然有一個內在嘅，個內在就係佢個概念本身。即係我聽到紅呢個字或者聲，咁我就要諗起紅色咁樣先算。咁啊，咁樣一齊咧，先會構成一個符號嘅。咁但係剛才即係文教授嘅問題就係、是、呢、這個兩者嘅關係係咪必然啊嘛？即係話紅呢個聲 有冇必然性，或者有冇關聯性咧？不如。 嗰、那個關聯性咧係唔必然嘅，嗱有陣時係必然，有陣時會有關係，即係例如我哋見到 有必然性嘅符號，有冇必然性嘅符號， 係啦，即係兩者都有嚇。例如象形文字，我哋就會話啊，好似嗰個外延嗰個寫法咧，同佢本身嘅概念係產生啲關係。咁但係有陣時完全冇嘅，甚至咧個內容咧係可以唔存在喺世界上邊。即係一個最經典嘅例子就係即係獨角獸，獨角獸呢三個音會構成一個外延，一個符號嘅外延。但其實內邊個獨角獸呢個概念係唔真實存在喺世界裏邊嘅，佢只係一個符號本身所構成嘅意義啊嘛。咁所以兩者咧係既有可以關聯性，又可以冇關聯性。 即係嗱，譬如我哋講好多文字嘅生成啦嚇、啊，即係文字。咁喺中國個造字法裏邊都有六法係嘛？咁有象形、形聲、轉注、假借、會意咁樣。好啦，咁。咁象形咧，嗱，譬如個日字，咁原始人最早咧係一個圓圈裏面有一點咁，咁就真係好似個太陽咁樣嘅。咁慢慢即係由於有書法啊，有文字嘅發展咧，就變成一個四方框裏面有一橫咁樣啦，叫日啦。月咁就係一個，因為我哋一彎新月半勾咁樣，咁月亮咧。同太陽唔同嘅地方咧，就唔係佢嘅圓喎，係佢個彎喎。咁所以咧，佢就有個月嘅嗰個形態，咁慢慢就變成而家個月啦。咁嗱，呢個就係象形。咁但係咧，有啲係會意方面嘅咧，就係、是、譬如日加月咧，就叫明喎、照明啊。咁呢個係即係個概念上邊撞擊嚇、產生嘅一啲意義啦。咁所以咧，頭先文傑華所講。即係符號究竟係同嗰個形象方面同埋內在意義方面有冇必然嘅關係咧？咁有啲可能係有關聯嘅，有啲咧可能咧就係 任意嘅或者約定俗成。 係啦，任意嘅。咁尤其是係拉丁語系嗰啲語言啦嚇、即係用聲音嚇為主嘅。咁但係咧有啲聲音亦都係近似翻。即係原本形態嘅嗰件事情嘅、有啲聲音咧就未必嘅，係可能係咁。咁所以有啲人研究過咧，世界好多唔同嘅文化咧，爸爸媽媽咧，都係差唔多聲音嘅， 係、 譬如日文講媽媽咧就哈哈咁，即係細路仔冇辦法發到音之前咧，都有個呼氣嗰種感覺，即係佢容易呼出嘅聲音。就係、是、佢最初親近嘅人。 呢個調翻轉係啲爸爸媽媽咧，個 B B 一開始發到咩聲，都覺得嗰個係叫爸爸媽媽。 冇 錯，所以嗱，依個就係叫爸爸啦。呢個係主觀意志決定咗。但係剛才講咧，約定俗成就好有趣，即係因為約定俗成嘅關係咧，就可以經常轉變。即係話符號，因為任意啊。首先，佢有個其實我哋以為好緊嘅一個關係，即係話見到呢個符號，我就認定係咁樣解。但係其實佢因為約定俗成啊嘛，咁有兩個會改變嘅原因，一個就係你個族唔同咗。即係話一班人佢哋定咗呢個符號係咁解，另一班人唔係喎。嗱、咁所以族與族之間，所以文化交流嘅時候就會覺得哇，佢啲符號可以咁用嘅咩？原來 係啊，有少慘嘅。嗱，譬如咧頭先咧，我知道咧米哈會想話我哋話俾我哋聽咧，洗手間個符號就最常見嘅嚇、一條裙或者倒轉三角形就男啊、男人咁樣。咁咧呢一個咧，如果你真係由於種種嘅原因咧，譬如話性別、政治咁，我係調翻轉佢，或者係再加個另外一個符號。 是會有少少衝突矛盾，如果你不認同那個價值。咁但係咧，原來我覺得我哋嘅適應好快嘅，會唔會咧？就係話嗱，你嗱對唔住啊，你唔中意都好啦，都係呢個女廁嚟㗎啦，或者呢係單即係雙性嘅， 冇性別， 冇性別嘅，冇性別嘅應該話嚇。咁你就係要佢咁樣用㗎啦。咁我諗我哋都學得好快。 但係都係種恐懼啦，一開始嘅時候係咪？即係慢慢習慣嘅過程裏邊，而家都係嘅。而家咧嗰啲因為可能設計關係或者真係唔知某一種美學關係咧，嗰種男女廁嘅嗰個外邊嘅設計咧，我有陣時都分唔係好清楚。我經常有種踏錯入嘅恐懼，然後就要揾另一個符號啦。 佢都有啲時候用顏色嘅 嚇， 譬如話咧。男廁的門有時是藍色， 普遍是 女廁的門呢有時是粉紅色，這個是即有時會用顏色輔助的，所以有文傑說今天的口罩都是粉紅色啦， 即這個是廁所 即我們約定俗成亦都會有很多改變的， 但是 除了俗之外呢亦都有歷史因素， 不過 萬里長城万里长城响即系秦始皇要建嘅时候咧，根本系即系一个军事嘅系统嚟嘅，但系亦都系造成好多人家破人亡啦、徭役啊、妻离子散啦，系嘛，即系又做咗死亡， 亦好多诗作因此产生啦。 吓，亦都系孟姜女嘅故事，吓哭倒长城。咁但系随住中华文化嘅历史嘅一路递进咧，去到今日。萬里長城或者抗日戰爭時期，就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表徵， 一個很大符號。 它曾經是創痛，曾經是很多人的生命的一種死亡的代表。但是現在呢就是中華民族危機的時候呢，長城搖是訴說了民族的苦難。而萬里長城咧，就代表住而家我哋中華民族要團結嘅符號啦。咁所以呢個咧就屬於歷史，即係嗰個變化。 不過咧，佢一牽涉到具體嘅政治就小心啲嘅，即係因為唔係咁容易改啊。譬如國旗，你真係好少見到佢改嘅。咁但係國旗咧都有一定有佢嘅歷史嘅意涵啊嘛。咁但係咧，如果嗰個國家嘅變化好大，無論係個政制啊，或者是他的即是看法意識形態，有可能牽涉到國旗的改動，這個呢那個符號呢的意義就很複雜。 我想起一個最近的例子，不知道兩位看了黑寡婦沒有？ 黑寡婦我未睇， 這些這麼大眾、這麼普及、這麼商業電影，兩位就應該未睇。 我看很多日劇的， 但是裏面 我是日劇專家來的， 可以下一輪再講日劇。但是這個黑寡婦裏面有一個特別的角色，我少少劇透的各位聽眾，就是話說黑寡婦就是一個蘇聯特工，就是女特工，原來她有個即所謂的義父，義父是另一種超級英雄，叫做紅色守衛者。有趣了，因為呢曾幾何時咧，這個紅色守衛者咧喺個電影世界裏邊咧就係即係黑寡婦嘅義父啦。但係喺漫畫世界裏邊咧，佢本來就係佢嘅即係男朋友嚟。咁佢哋個時設喺邊度咧？其實係二戰期間，即係話個人個設定係二戰期間。咁就有一個好有趣嘅轉變啦，就係喺呢個漫畫世界裏邊，通常符號咧都有一個好大嘅即係兩分，一個正一個邪。紅色守衛者咧，佢喺二戰期間作為黑寡婦嘅一個情人啦、男朋友咧，其實曾經同美國隊長咧就同一陣線喎，因為一起打呢個納粹德國，咁所以咧佢就係正嘅一個符號。但係慢慢當呢、這個即係納粹結束、二戰結束啦嚇，咁啊開始冷戰出現咧，咁啊有趣啦，因為美國嘅漫畫作為中心之後咧，呢、這個紅色守衛者咧就要被迫變節，就變咗邪啦，因為佢繼續好忠心於蘇聯啊嘛，咁就同美國隊長打起嚟。咁所以你睇紅色守衛者咧，就簡單去理解一樣嘢就係、是。佢作為一個愛國嘅符號咧，佔住呢個漫畫裏邊嘅歷史發展咧，由正變邪，其實主觀係因為個漫畫家嘅主觀觀念改變，或者個歷史嘅導向觀念改變，咁令到呢個我哋發覺符號嘅應用其實係會隨住剛才講話歷史轉變而改變。 嗱，呢個咧就係、如果我哋用符號學嘅概念咧，或者大眾都容易明嘅，就係、是、嗰、那個語境啊，環境嘅 context，即係話。我哋講呢句説話，或者我哋用呢個符號，或者我哋解釋呢個符號，係咪喺乜嘢嘅環境入邊， 或者脈絡裏邊？ 脈絡裏邊嚇。咁呢、這個概念咧，就解釋到好多時候 同一個概念， 嗯， 同一樣嘢，十年前係咁理解，十年後係唔同理解噶啦。咁，所以即係譬如話，如果我哋譬如話用十年之後出現嘅呢一句術語嚇，譬如話兩個就夠曬數，呢，這個咧就係以前家計會嘅一啲嘢。咁但係而家香港人咧，甚至即係生唔生育本身已經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啦。曾經喺中國大陸，譬如話係只能夠生一個一孩政策，而家就三個添啦，係嘛？即係要鼓勵多生啦。咁所以咧，即係點樣去解釋一啲歷史上或者曾經出現過嘅一啲文字概念，係要好靈活嘅。即是你就不能够用以前的历史是这样解，你要套用现在都是这样解的啦。所以呢，即如果大家用这种概念，即语境的概念呢，就可以看到现在一些社会新闻上面，你可以自己做判断，哪些人是怎样食古不化，哪些人是变通了。 咁即係符號不斷係有佢嘅生命啦，嚇，即係亦都有佢需要喺度發展啦。但我哋可唔可以咧喺仍然第一節打裝嘅時候咧，翻翻去最基本嘅問題？當我哋好多人，包括卡西爾咧，成本書都講啦，嚇，人係符號嘅動物啊，佢直情係用即係我哋係一個 symbolica 嘅 being 啊，即係嘅時候咧，點樣理解咧嚇？即係你覺得係咪即係其他嘅動物，譬如動物啦，係冇用符號嘅咧？ 其他動物我就唔知道，但係好肯定咧，就係人符號借助符號啊，先能夠產生所謂記憶同埋即係意義啦、記憶啦同埋思考。嗱，你大家諗下，你好難越過任何符號而去思考嘅。我哋基本上必须要借助某啲符号，佢未必一定系语言，但系佢可能系图像， 或者一个动作， 系或者动作，或者对于我哋讲声音吓等等。符号对于人嚟讲，当佢能够产生记忆咧，之后就可以产生点样去诠释呢个记忆，就产生意义啦。 這個呢个就最近响呢个 New Age 新世代咧， 新时代啊，新时代， 新世代新时代啦吓 ，New Age 咧嗰、那个哲学或者世界观或者宇宙观嚟讲咧就。比較寬闊一啲，即係其實人同埋生命體，人係芸芸生命體裏邊嘅其中一種，貓亦都係芸芸生命體裏邊嘅其中一種，咁所以譬如話喺生命體裏邊，佢哋有幾多時候係用一啲所謂叫借代嘅方式嚟到去處理自己嘅情緒啊、溝通嘅一啲表達嘅意思啊，咁樣就其實係一個好大嘅研究嘅學問嚟嘅。咁就最推而廣之咧，喺新世代甚至有啲人睇，有啲人話咧，人之上會唔會有啲係？好有智慧的生命嚇，喺外星嚟嘅，或者是喺外星，不是話嚟到地球。咁佢哋可能不是需要思考呢個過程。佢哋可能是一見到一些嘢，觀形即照，就已經是可以去到那個地方， 感應到。 佢哋係用感應嚟到去解決佢哋嘅情緒嘅需要。咁嗱，感應呢樣嘢咧，如果喺人類嘅文明裏邊咧，就比較接近音樂喎、 啊， 即係音樂，我哋唔係所有音樂，或者係好多音樂都係冇標題嘅，即係其實係我哋夾硬俾個名佢嘅啫。貝多芬嘅第五交響曲，其實佢係第五個交響曲，但我哋又會俾命運，係咁啫嘛。咁音樂係比較接近咧，係。用一種感覺感應嚟到去表達一啲佢都未必好清楚講到嘅感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New Age 嘅講法啦，即係話芸芸生命體裏邊有好多唔同嘅狀態，咁都可能會用到符號。不過人咧確實係就我哋所知啊，用符號用得最複雜、最廣泛、最多嘅。 同埋無時無刻都唔喺度用 緊， 因為俄國藝術家即係柯登斯基咧，就聽音樂就感應到顏色嘅，所以佢聽住，所以佢嗰啲畫就用翻音樂嘅名字去， 所以一路創作都要聽音樂。 係啊，但係即係呢度都解釋緊，即係或者造成一個剛才講話貓咁先算啦，人與貓之間個感應嘅錯誤啊。 我最近看一個紀錄片咧，我哋人咧一般覺得啲貓咧好可愛啊，隻瞳孔放到好大啊，好 cute 咁樣咧，覺得佢好中意你就會有咁嘅樣啦。但係啲科學家話咧，其實咧佢瞳孔放大咧係因為佢好驚啊。佢希望望多啲唔同嘅嘢，能够感光多啲。 咁大嘅误会 系啦，人对于猫样貌符号嘅落差，其实都几有趣。 咁嗱，人同猫之间咧，即系有嘅时候，即系感觉上面，因为我哋解读啦。但系咧，即系亦都存在住一啲咧，所以行为上边系系跳跃咗解读咧，系成为两个共同所谓叫共享嘅一啲，我哋叫做。編碼嘅喎，行為嘅編碼。咁呢啲咧，可能我哋休息翻嚟之後咧，我可以同大家即係分享一下，因為我喺過去嗰十幾年咧係有一隻貓，但係佢最近過身。好嗱，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陣，翻嚟咧我哋就再繼續講東講西。今日文傑華、米哈、盧愛力同大家講符號。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三名高官早前出席聚会，违反限聚令，警方系喺度调查紧一宗企图强奸案期间发现事件。有报道引述消息话，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嘅仔属案件嘅辩方律师团队。聂德权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回应话，上星期四接获传媒查询时，佢先至第一次知悉有关消息。其后佢向行政长官作出回报，佢会继续按政治委任官员及行政会议成员嘅申报机制作所需要嘅申报，睇唔到整件事上有任何利益冲突问题出现。聂德权话，佢嘅工作原则系唔会同家人讨论工作情况，亦唔会过问家人工作情况。佢唔评论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嘅案件，又表示律师等专业行业内本身有保密原则，唔可以透露所处理嘅案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现有的29间社区接种中心不能无了期开放，希望市民尽量在8月底前接种首剂疫苗。当局未来两星期会留意接种情况，再审视安排怎样。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截至昨晚大约有280万人已经接种首剂疫苗，占合资格接种人口41%。过去一个月接种踊跃程度增加，希望趋势持续甚至提升，令接种率增至70%。聂德权指，在过去7日每日平均有32000人打首剂疫苗，如果情况持续，到9月底接种首剂疫苗的比率就可以增至70%。他说，现时本港有大约40万剂伏必泰疫苗存货，当局正同药厂商讨其他已订购疫苗的运送安排，尽量确保供应及时。康文署将于星期五奥运开幕日在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奥运直播区启动礼，让市民一起感受奥运气氛，同时为出战奥运的香港运动员打气。启动礼在奥运开幕当日下午5点至7点在九龙公园体育馆副场举行，支持香港运动员争取佳绩。启动礼节目包括剑击和单车运动示范、同乐活动和运动员分享经验等。因应疫情，署方在场内会实施社交距离措施，并会维持参与人数少于100人。另外，康文署由星期五至下个月8日在辖下18区指定体育馆设置奥运直播区，播放奥运赛事节目。奥运直播区在星期五晚上7点起开放，在星期六至下个月8日期间的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至晚上11点，市民可以到场收看奥运赛事和精华片段。外电报道，美国首都华盛顿一个棒球场外发生枪击案，警方说两人中枪，威胁已经解除。报道说，场内当时进行比赛，有现场观众听到枪声之后，大会广播说比赛因为场外发生事故暂停。发生社两名记者当时在现场，他们说至少听到10几下枪声，多架警车到场要求观众离开。

其他動物之間的一些微妙的關聯性。譬如其中一樣呢，就是關於食物，因為呢貓有貓糧，有貓的罐頭， 人有人糧。 我成日搞錯咗，有時咧去咗一啲寵物嘅嗰個欄咧， 超 市咧，我成日咦叫食喎呢只嘢，原來唔係俾我嘅。 好啦，咁但係貓亦都有零食嘅喎、哦，貓有零食，係 狗都有嘅，狗係甜品。 係啦，即原來咧，即我哋人。有時都會按照我哋自己對於食物嘅一啲想像咧，嚟到去處理嚇其他生命體嘅，咁所以亦都有零食。好啦，咁但係響我嗰個貓貓臨終之前嘅一段短嘅時間咧，大概兩個月度咧，我就發覺咧佢有一個意識咧係想食我哋食嘅嘢，即係譬如佢好中意跳上餐台，即係我買外賣翻去屋企咧，佢就喺廳嗰度等住我噶啦。咁、然後咧就我擺喺餐台面咧，未解開嗰個膠袋咧，佢、就跳上凳，再跳上餐台，就趴喺嗰個外賣嗰度。咁去到佢臨終之前幾日，我甚至咧影咗條片啊，用個手機，佢就係淨係趴喺我啲。發泡膠嗰啲食物嗰度睇住其他嗰啲，咁我哋都會俾佢食嘅。我哋沖用啲水沖淡咗，等佢唔好咁鹹咁俾佢食，咁佢就好開心。咁嗱，呢個係一個行為，而呢個行為本身咧，其實我嘅解讀咧就係佢要同我哋一齊，即係佢都知道咧有啲係貓糧。咁我又發覺咧有一兩日咧，我朝頭早開咗罐貓糧俾佢咧。佢就係唔食，然後就等中午咧，我買啲人嘅外賣翻去咧，佢就食咗。 食個好嘢，你仲想我翻轉頭？ 佢唔係用好與唔好， 係 即係佢係一齊啊！ 明白，明白。 即係佢同我哋食咗之後，即係食咗我哋嗰啲少少之後，佢又走去食翻嗰罐佢朝頭早一路都唔食嘅貓糧咯。 你應該一齊同佢試下食貓糧喎，咁樣。 但我又想知啦，咁其中嗰個符號嘅 exchange， 即係嗰個交換嘅意義喺邊度見到咧？喺呢個過程。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原来呢就是有空间，有它跟那个物件的一些行为的关系的建立。譬如个水机，它有喝水的，我们有个水机，那个水机它在那里洗牙，有些浴碎啊，或者是有些起了泡啊，这样那它呢就会趴在个水机前面不喝水。咁當我哋見到佢趴個水機前面唔飲水咧，咁我哋就知道哦，原來個水機要換水啦， 要做嘢 啦。咁呢樣嘢咧就令到我諗起，即係我教苦學嘅時候咧，我好中意用香水同埋唇膏嘅分別嚟到去即係考啲學生嘅。 弊啦，我而家都未諗唔起你想考咩添。香水同埋唇膏分別 即係咩？你應該好熟 悉㗎你。香水同唇膏咧。是有差異的，咁嗱，呢種香水同埋唇膏咧，就係我哋賦予咗佢一啲苦意啦，但係佢本身係刺激咗人嘅感覺啦、感官啦、味覺嚇、嗅覺同埋即係視覺啦。咁我嘅解釋係咁嘅，我同啲學生講完咧，佢哋拍爛手掌㗎， 係準備緊我 香水咧，就係冇特。定對象嘅一般嚟講，唇膏咧就是、你對眼前，眼前人嚇個唇膏嘅，咁所以咧，當你搽香水嘅時候咧，你係即係廣發英雄帖。 哦， 嚟啦咁样吓。 哦，你咁样理解，即系呢个邀请性嘅。 咁喺疫发邀请赛， 喺疫情之下，你呢一个咁样嘅阅读就更加精准喎。因为喺口罩之下，我都仲搽唇膏，然后等待除俾你，系嘛？ 系啦， 因为都有除低嘅时候。 咁而唇膏咧系有特定对象嘅，一般嚟讲。咁所以咧，譬如我哋约会。搽啲唇膏嚇，啲好正常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出街搽啲香水啦。有時香水亦都係自我嘅提醒。 係啦 嚇。咁啊，我有一次咧，我同我太太去法國旅行。 有一間賣香水咧，好好嘅，嗰間店好掂。係，咁佢有一隻叫無忘我咧。 係， 佢無忘我咧，原來咧就係第一次世界大戰。 嗯， 就好多男人出咗去打仗。 嗯， 咁嗰個女人咧就係、是、搽香水。 嗯， 咁嗰個香水咧就唔係好香嘅。 嗯， 係搽喺頸背後咧，僅僅係你自己未聞到。 系， 即系嗰、那个嗰、那个茶嘅嗰个女性自己闻到。 咁、即系话你嘅意思，觉得咧佢系提醒你自己嘅存在同埋你嘅独特性。 系啦，佢呢一种香水咧就唔系俾人哋闻， 嗯， 系俾自己闻， 嗯， 让自己觉得我仍然要为我远去打仗嘅丈夫好好咁样生存。 嗯、哇，真系。咁複雜， 唔係都，但係都係咧。我哋講符號嘅時候，經常提到廣告， 係 即係廣告點樣去控制同使用符號。即係近年對於香水或者唇膏咧，好多時候個符號嘅指示都希望令到你哋明白咧，就係嗰樣嘢唔係為咗去取悅其他人嘅，係、為咗自己嘅、 嗯。 即係香水係為咗自己開心，嗰日係即係心情好，咁就用呢支香水係嘛？唇膏係為咗自己搽嘅，令到自己覺得自信啲啦，自己個、即係吸引力提高啦。 清楚。 我研究廣告啊嘛，我講緊咁，但係亦都令到我哋可以對符號嘅趣味多咗好多。 嗯，冇錯。 香水咧，其中一個大家都睇過，即係徐四金嘅小説啦，即係可能大概都知道，即係話香水嘅構造係有分所謂前中後調啊嘛，即係話一個香水係集結咗好多嘅味道咁。咁曾柏金咧 ，Jane Bacon 咧，即係佢其中一個好出名就係一隻香水就係紀念佢老公，就係佢老公唔喺度啦，咁佢就同香水嘅。即係廠商就傾嘅時候，有個廠商諗咗一個好厲害嘅招數，佢就話咧，佢想做一隻香水去懷念佢老公。咁佢話：，你最記得你老公係咩時候？佢話佢喺書房度自己一個嘅時候。 嗯。 而家我就係面對一個空洞嘅書房。 嗯。 咁然後個廠商就做咗隻香水咧，就只有前調，有後調，但係冇中調。 嗯。 噴完只有過去，只有一種回憶。但系冇中間嘅當下的存在，就紀念佢老公。 嗯、 即系我覺得呢一種使用符號嘅方式咧、 嗯， 幾種符號結合喎，香水嘅符號啦，佢老公留低落嚟 思念 嘅符號啦，再加埋最後呢個古仔嘅符號啦。呢、個就係點解人類對於符號咁著迷嘅原因。 冇錯，但系都要咧去 articulate， 我哋話要講出嚟，將個意義拉埋一齊。咁、我想轉一轉個問題咧，符號學咧，我記得喺80年代開始嚇、即係喺一啲即係我哋讀完中學之後就咩羅蘭巴特啊呢啲、就開始有好多討論。咁羅蘭巴特講時裝又好，講日常生活，甚至講幾提家寶嘅一塊，哇，好似柏拉圖式嘅慘白嘅面孔啊！因為嗰陣時啲黑白攝影咧，佢、完全係有曬一啲哲學性嘅解釋。咁、於是咧，佢嗰本書叫神話嘛，神話 學 嘛，咁咧就好想你又講下啦。符號如果沿著神話咧，就好多嘢講。但系用到現代嘅神話，點解仍然用呢一個字詞咧？咁、另外幾時開始咧？這個叫 semiology 成為咗一個我哋咁想講嘅學問，同埋盧偉力當然你要教嘅一個科目。 哦，其實係咁嘅嗱，佢現代嘅符號就好多，我哋講咗係人類歷史、之前都可能有噶啦、但係符號學作為一個學科咧，其實佢係喺二十世紀初，即係有一啲唔同嘅人咧去創建，咁當時都未係好有意識係叫符號學嘅。咁美國有個叫 Peirce 嘅一個哲學家啦嚇，咁佢就係美國學派嘅符號學。咁佢咧就係即係將唔同形態嘅符號分類啦。譬如有啲咧就係叫 iconic sign， 即係就係同嗰個形態同埋嗰個意義咧係有啲關聯性嘅。 一個 icon 有啲咧係 symbolic sign， 咁就冇關聯嘅，係我哋約定俗成嘅啫嚇，即係可以比較隨意嘅。咁但係亦都有啲係 indexical， 係指示性嘅嚇，即係好似我哋指住只上邊咁啊，上邊呢個字咁嚇，即係話上啦，下呢個字就下咁指示性嘅。咁好啦，咁但係差唔多時間咧，響瑞士咧又有一個語言學家叫薩述爾，咁佢咧就係。佢就係建立咗一個而家我哋符號學 能指所指嚇，即係一個符號，包括兩個方面嘅呢個概念嘅嗰個人啦。咁佢咧，佢嗰科咧就叫做 General Semiology。美國嗰個咧就係 semiotics 啊，同 semiology 係有啲唔同嘅語義上面嚇，咁但係細緻就唔講。 中文咧就好複雜嘅翻譯。 係啊，都係有陣時都撈埋一齊嘅語義學咁樣。 因為佢就咁講，佢 semiology 有啲人譯符號學添，但係咧 semiotics 咧就譯做記號學咯。但係我哋頭先已經講記號同埋符號都有分別。 係冇錯，因為符號即係其中一種即係。 咁記號咧就真係要有人嘅某啲意志嘅切入啦。咁呢兩套嘢咧就係響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大概去到六十年代咧，嗰時咧成個西方嘅學術系統咧好澎湃啊，咁就有好多我哋叫批判嘅理論，比較文學嘅理論、文化嘅理論嚇。咁嗰時就 文本說， 係冇錯。 咁嗰時就出現咗結構主義。 嗯， 好啦，咁嗱，結構主義符號學就成為顯學啦。去到七十年代，當時咧就我老師林連同，咁就由意大利留學翻嚟，咁佢就喺意大利就學咗一套符號學啊、結構主義咁。咁就當時咧就係號外啊嗰啲咧，亦都係好講即係現代文化、現代文明、讀書生活咁。咁就揾咗佢，就去藝術中心就搞講座。咁當時咧，林連同咧就揾埋呢個另外一個即係都係即係年青嘅學人啦嚇，即係文化人學人咁樣。咁啊兩個人咧就喺藝術中心對談結構主義，係好轟動，連續幾日地方咧係坐百幾人嘅啫，但係咧樓梯啊、門口啊、藝術中心門外啊都有塞滿曬人，成為盛事，即係文化青年的城市，也是當時大專青年的城市。所以到我入到大專的時候呢，就人人都講結構主義，人人都講符號學，但人人都不知道什麼叫符號學，也都不知道什麼叫結構主義，是講的而已。總之呢， 有個牌子， 有個名字，有個名字，但是知其有朵而不知其嚇，即係個內涵啦嚇，知其朵而不知其餡， 係 應該係咁樣講。咁所以咧，就到我同阿林生上課，佢講嘅時候咧，咁我就特別留心聽。咁當時咧，唔單止留心聽，仲即係能夠有機會咧，就去買一啲書睇啊咁樣，但係當時香港係冇呢啲方面嘅書嘅，係要八十年代中咧就陸續多咗呢啲書， 同埋有翻譯嘅本咯， 係啦， 譬如薩瑞爾嘅普通語言學教程啊呢啲啦， 啊我有啊嗰、那個， 你有 啊？真係未有啊嚇。 咁嗰時係喂，但係其實佢嘅著作係1916年嘅啦， 係。 咁嗱，但係所以我就想問翻咧，點解符號學喺1780年代咁興起咧？嗱，當然我哋會覺得法國好重要嘅，譬如羅蘭巴特，佢講嘅係當代嘅或者現代嘅神話學。因為以前我哋覺得，研究神話都係好偏嘅，譬如矛盾咁研究神話，係咪？咁一啲古代嘅神話，我哋都冇乜即係揀未揀到佢嚟睇咁樣嚇。咁但係如果講到日常生活裏邊嘅神話咧，我哋就經常用啦，後來甚至去到濫用嘅情況。咁點理解咧？即係 羅蘭巴特剛才講，即係嗰個神話學咧，我記得就一個趣。另外就係我個年代嘅文青嘅世界嘅趣事，就係大家以為睇呢本書係會睇到神話嘅，但點知一個神話都冇講咁滯嘅。佢基本上係其實講緊係迷思本身，多過係神話，即係話其實個符號係錯用。咁點解嗰個羅蘭巴特嘅即係有個咁即係重要性咧？就係、關乎剛才老李博士講嘛，即係整個建構主義建立咗出嚟，我哋對於符號嘅理解，一開始係講緊有好長時間，應該話好長時間係理解緊哦，啲符號係會歸類嘅，歸類為二分，即係話有光與暗，有男與女，有正與邪。剛才我講漫畫世界嗰個都係，即係點解一定要將一部分嘅超級英雄就係正，然後一部分咧都係有異能嘅，但係佢就叫超級壞蛋，咁就係邪。其實就係為咗令到我哋好容易明白符號嘅關係咁。咁但係去到羅蘭巴特或者因為有解構主義啦，或者同埋德希達等等唔同一個系列嘅人去 討論剛才第一節完嘅時候講編碼呢個問題，就係、是、個符號嘅理解、編碼同解碼嘅過程係咪一定穩定呢？咁、就開始解釋緊就係、是、其實好多神話或者迷思嘅出現咧，都係因為呢個編碼同解碼過程嘅嗰種落差，令到我哋大家以為或者共同去組織咗一個迷思或者一個神話。然後但係嗰種神話其實係可以有待被重新解讀嘅。 嗱、呢個咧，即係如果我哋用中國嘅俗話講咧，就係、是、一犬吠日。白犬吠星，一只狗见到个太阳，咁佢系吠，因为佢系见到个实物嘅， 系 啊吠。咁但系咧，其他狗咧，其实佢系睇唔到太阳嘅，但系听到呢只狗吠，佢哋又吠埋一份， 系 咁啦。吠呢样嘢系符号嚟嘅，啊，即系佢吠系表达佢嘅对个太阳嘅感受啦，吓、或者愤怒啦，唔知点。咁但系其他狗咧，聽到佢嘅憤怒，聽到佢嘅聲音，吠埋一份，咁、就係聽到呢個符號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我哋從符號學嘅嗰個文化嘅嗰、延伸意義開始睇咧、就係可能最初做一啲嘢作品啊，做一啲語句出嚟嘅人咧，佢係根據一啲現實嘅狀態去做， 係。 但做咗之後，當嗰樣嘢喺社會上面流通流傳咧、其他人咧就未必係有根據原本嘅嗰個情況嘅意義，而係根據佢哋當下嗰個生活或嗰個應用嚟到去處理。咁、呢個就係白犬吠聲， 叫 appropriation 啦、即係話拿用咗佢， 挪用咗佢 嚟到佢覺得，咦，而家都係好啱佢，即係好多時我哋會就係用。但我有個問題問咧，就係話。幾時呢啲所謂約定俗成或者係集體都覺得你係咩廢咩話頭先？ 廢聲 嗰樣嘢咧，譬如變咗唔廢而係哭泣啊，或者係、即係改變咗嗰個意思嗰、那個因由，通常喺邊度嚟咧？ 嗰、個係即係嗰個跌宕咧，符號嘅跌宕有陣時好突然，突然出現。當然即係羅倫巴特想講嘅就係、是、其實每一個時代都有權去繼續去。加添去增加個符號嘅意義，所以每一個時代、每一個階段嘅人都可以繼續去詮釋同埋製造即係符號嘅意義啦。一般即係當好乖嘅學生去睇緊神話學嘅時候咧，我哋呢啲文藝青年咧就去睇佢另一本書嘅，就係、是《戀人歲月》。 係 嗱喺戀愛裏邊有好多符號啊。我愛你係一個好重要嘅符號。咁由羅倫巴特就理解緊，咁但係我愛你係咩意思咧？即係我愛你講呢個字，即係三個字組成嘅意思究竟係乜嘢咧？如果呢個一個符號，呢、這個整體一個符號，其實佢為咗啲咩嘅咧？咁佢就開始去諗啦。啊，我觀察下大家咩時候去回應我愛你係最妥善。嗱、我愛你係好高難度嘅。例如盧偉利博士，博士即係你太太同你講我愛你，通常你點回應啊？靜咗， 呆咗。 其實咧，一般嚟講咧，係男性向女性。講呢句説話多啲嘅， 啊，咁你浪漫好多，係啦。但係有個問題就係、是，通常女性同男性講啦，即係暫時可以都可以撇開性別。不過喺本書裏邊講就係話，男性咧答極都錯嘅，即係你答乜嘢，對方都好似唔係好滿意咁嘅。 因為佢期望更多嘛。 因為佢期望嘅係個關注，即係話佢唔係單單係講緊你要回應佢用翻 me too， 例如會有好多人會講、我都係咁，我都係就一定唔夠噶啦，呢、這個一定係好大問題噶。你講翻我愛你咧，可能都唔夠啊，因為你好似冇更多嘅愛意喺裏邊。愛你呢個字原來佢發覺咧，其實佢唔係想講任何嘢嘅，佢一個開放式嘅符號，即係話佢期望緊嘅係你嘅關注本身。只要佢能夠。感受到你的關注咧，你個答案先會滿意。如果你個答案係一啲已經係好公式化嘅答案，或者一啲反射神經式嘅答案咧， 仲要冷淡少少。 係啦，咁你必然係會受到懲罰。 好出名，好出名。這個問題好出名咧，就係、是、響一套叫《感受良緣》嘅歌舞片啊， 《 Fiddler on the Roof》 係啊， 裏邊有一首歌啊，有個情節咧就係 點咧？ 個男人個男人嚇、啊，即係開始喺外邊有啲新嘅思想啦，學習到愛呢樣嘢。咁，於是咧就翻到屋企，就同個老婆講：，嚇、你愛唔愛我？嚇、咁佢就話：Do you love me？ 我聽過你 咁個老婆就話：What？ 啊、然後佢再重複 Do you love me？ 哇！啊、然後我廿幾年來，我幫你湊仔、生仔、洗衫、洗碗、煮飯咩嘢？你問我 Do I love you？ 得得得得，即係成首歌係好好，就係呢個問題啦。係係係，就係米哈呢個問題。 我都做曬出嚟啦，係咪？我咁多年嘅付出，你仲問我愛唔愛你？ 所以如果係有開放性咧，你要好巧妙咁回答啦。 咁又唔係，佢個歌曲有兩節嘅、嗯，第一節就係咁啦嚇，第二節就係話，哦，係啊係啊，所以我係愛你噶啦咁，即係兩個人都係 重新建立翻， 重新係啊，喺呢個基礎上面建立。 但係咧，又翻去基本問題啦，有一個講法嘛，你話人係符號嘅動物，就話冇一啲意義唔係用符號去表達，亦都冇一啲符號咧係冇意義嘅。係啊，咁好似咧佢有一個轉折點啊。嗯，即係唔係淨係話喜怒哀樂嘅直接嘅表達， 咁、 哦、 你就要涉及到解讀喎、 哦，係啦、 啊，解釋解讀呢個問題、 解讀牽涉到權力喎、 哦，係啦。嗱、嗯，咁、我哋而家咧就又係休息一陣，聽下新聞，咁啊翻嚟咧，我哋繼續咧就係向符號嘅解讀啊，或者係符號嘅理念方面嚇，同、啊、我哋現代嘅文明嘅關係咧，又再講下啦。 康文署将于星期五奥运开幕日在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奥运直播区启动礼，让市民一起感受奥运气氛，同时为出战奥运的香港运动员打气。启动礼在奥运开幕当日下午五点至七点在九龙公园体育馆副场举行，支持香港运动员争取佳绩。启动礼节目包括剑击和单车运动示范、同乐活动和运动员分享经验等。因应疫情，署方在场内会实施社交距离措施，并会维持参与人数少于100人。另外，康文署由星期五至下个月8号在辖下18区指定体育馆设置奥运直播区，播放奥运赛事节目。奥运直播区在星期五晚上7点起开放，在星期六至下个月8号期间的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至晚上11点，市民可以到场收看奥运赛事和精华片段。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上午10点，热带风暴烟花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1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8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下午1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响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响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响康庄道桥面。而观塘的康宁道咧有水管爆裂啊！而家康宁道去观塘道方向，近观塘道的第二线咧系封闭噶。而裕民坊近康宁道的慢线亦都已经封闭，一带多车经过嘅时候敬请小心。而屯门的青山公路大榄段咧就有个道路工程啦，去到下昼的4:30，所有长度超过9米以上的车辆咧系禁止由青山公路大榄段去九龙方向左转入小秀上村的连接路。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没有合法的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拒绝提供血液和尿液样本作化验，即属违法。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七月23号起，东京香港连线。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运输及房屋局完成草拟《劏房租管》的条例草案。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 业主的考虑当然我哋明白佢睇法啦，但系同一时间我亦都明白到香港住房情况，尤其是住喺㓥房面对嘅经济啊、生活环境，咁所以引用法例保障租客个权益咧系有需要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统计处的人口普查统计员几时会上门做访问的？ 由7月18号起，他们只会上门协助未交问卷或者预约了的住户做访问，普查的资料会绝对保密。统计员都有身份证明书，还会带着襟章，拎着红色文件袋和穿着指定制服，记得看清楚啊。有怀疑可以打去182021核实。开门前先核实身份。 真的很兴奋， 咁兴奋，净系唱歌又点就啊？日于上港台网站东澳盛事共融体，用打气 emoji 同字句组成打气图像，表达你对港队嘅支持啦！ 喺社交平台分享打气图像嘅时候，加入 hashtag 东澳盛事共融体，仲有机会得到运动纪念品添。 即刻上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olympics 东澳盛事共融体， 齐打气，撑港队！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我是何守信，是你们的老朋友。我在这里想点以下这首歌送给香港运动员，希望你们的成绩和前途都好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明天会更好。港队加油！ 学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 好，繼續廣東廣西。今天直播室裏面有文傑華、米哈、盧偉力，我們的題目是符號。講了第一個鐘頭就中外古今都講過啦，又講下生活上面的各種符號。我亦都想問一下，有什麼符號對於你們自己的人生是很重要的人生啦， 咁大啊！唔交俾文教授先啦，咁大 粗重嘅嘢啫，俾咁樣嘅 不過係咪？未講之前咧，講 我哋一個重要嘅符號， 即係都想邀請下呢個聽眾咧，同我哋分享下你嘅符號經驗啦，或者你點樣睇符號？我哋嘅電話18723111，18723111，又或者可以上去我哋嘅面書 Facebook 嚇，就係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留低你哋嘅一啲意見嘅嚇。咁你如果打電話嚟咧，我哋而家都可以聽嘅。咁但係而家我哋聽翻啊。文健华同我哋讲下， 好啊， 符号与你嘅人生啊， 好啊，嗱，好简单讲人生啊，真系好长，你知年纪咁大系咪？咁即系讲好多阶段啊嘛。但系咧我觉得系嘅，小时候咧我哋嘅符号好多时系外在嘅，因为我读一个天主教女校啦，咁咧就永远嘅圣母啊，耶稣受难啊个符号啦，嗰个像啊，个像系好直接嘅。咁正如头先卢伟力话咧。視覺呢其實將我和我對象分開了的嘛。聽覺和嗅覺呢是很難分到主體和客體的嘛。小時候就真的會看過客體。尤其是當我跟同學聊天給先生佛的時候，我們就要跪聖母。 咁似聖母唔係慈愛嘅，聖母係懲罰嘅象徵。嗰個符號有啲改變咗。 明明老師係懲罰，變咗聖母代罪而家。 啊，咁誒就唔好講咁長啦。咁去到後來，當你成長嘅時候，特別喺香港咧，你好羨慕一啲窗明几净嘅情况，譬如当我同咁多家人住埋喺一个地方嘅时候咧，凌乱系必然嘅。咁、所以我细个向往嘅符号咧就系、是、沙拉蛋糕。点解咧？就系、是、美国家庭嘅生活喺嗰啲图书里边咧、永远都系窗明几净、因为佢哋有嘅系空间。咁、然之后早餐咧系有沙拉蛋糕。黄色嗰种黄色好靓，切得好整齐。 雪柜攞出嚟， 咁我就觉得啊，呢个真系我理想嘅生活啦。嗱，咁呢啲咧重要嘅，即系第日咧，原来我渴慕追求嘅就系一个井井有条、有空间嘅，即系嗰个生活空间咯。 食物真系好多符号嘅，即系例如粟米片咧， 系 又系另一个符号。粟米片我哋而家见到就脆卜卜啦，好多糖咧，其实好多人都话唔系好健康嘅，但系佢系一个健康食品嘅符号嚟嘅。因为一开始发明的时候原来就是修道院发明的、即是一种它不是真正是修道院而是宗教人士退休的一个形、就是去令到他们可以饱肚但又很健康就是去、很多营养就去令到粟米这样去制造然后就其实没有糖没成的、很有趣就是看到个食物的那个符号的转变就一开始本身就是健康食品但是慢慢因为整个经济发展大家多了能量、要加糖好味一点然后成为一个中产人士的、家庭的一个食品、慢慢回来就变成一个现在这样的理解。 是啦还有粟米可以变爆谷。其实有渊源的就是在旧约圣经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旷野他们没有食物上帝就给了一种食物叫玛拿。圣经的描述的玛拿真的好像爆谷的即是白色的食物。你想想这么多人一定是即是啲虚虚即系虚虚地嘅食物嚟嘅啫，即系每人可以分到咁多，咁其实食落去都唔会话特别 饱肚， 即系短暂嘅饱肚咯。所以我觉得系爆谷。后来爆谷就出现咗戏院咧，有个渊源就系话喺二十年代纽约咧大经济大萧条啦，咁爆谷系最便宜，亦都系双重嘅娱乐。如果后来就成为咗戏院，即系电影院专有啊，即系嘛，即系电影院好似你一定要有。一個飲品，你知係邊個飲品啦？另外一個就係爆谷。 我有一個即係錯失咗個時代，就係即係我成日聽前輩各位老師講話，即係喺戲院食蔗。食蔗是一个以前在戏院的一个符号但我就没办法经历过这个、 其实、香港街头巷尾都有食蔗的 是是是 还要套在地下 所以我是整个时代的错落友 你可以试一下的如果你不怕罚款 现在就一定不行、就是我们在广播中千万不要在戏院里面吃蔗不过刚才老李博士问、究竟生命中成长里面有什么特别的符号呢我又想起一个又是关于即是饮食的就是咖啡、咖啡呢个符号，即系唔系讲咖啡作为饮品，系咖啡作为符号咧，喺我人生里边都不断转变佢嘅内容嘅。 系 我细个嘅时候咧，咖啡同而家嘅咖啡系唔同嘅。细个嘅咖啡系喺茶餐厅里边嗰杯咖啡。嗱，当时未有美式咖啡店啦，未有一啲好即系所谓意大利咖啡，乜都唔识，净系识茶餐厅里边嗰杯又苦啦，又酸啦，又涩嘅咖啡。当时对我嚟讲，呢个系一个成人嘅饮品， 系冇错， 唔理佢。慢慢长大又开始不同，因为开始美式咖啡店进驻啦。在我青春期的时候，咖啡变成一个很贵的东西。它等于我一餐饭的。 没错啊。 是一个我很遥不可及的一个消费符号来的。再大多一点去到大学的时候，开始、我的生活水平追到它的咖啡的价钱呢咖啡就变成一个浪漫的东西。因为咖啡可能很多时候是拍拖的时候啦，或者同约会的时候会闻到咖啡味。到今时今日，咖啡是什么呢？就是工作的需要每朝早第一件事就是喝杯咖啡然后开始写作樣咖啡的味道就是提醒我好像训练狗仔一样提醒我、这个是工作的时候所以咖啡这个符号它本身可能没什么转变但是它整个对于我人生的一个对照就是不断转换的符号、 我都、有一些咖啡经验很特别的 是、 就是、前面所说的、就是、咖啡是属于大人世界的、这件事是 共同一样的同样的咁然後咧，我一路都係好少飲咖啡嘅，我係飲奶茶嘅。咁但係去留學嘅時候咧，就睇到嗰啲超級市場咧就有減價咧，買咗個咖啡壺。 然後咧就去買啲咖啡粉，咁就擺喺嗰個咖啡壺嗰度咧，就啲水咧就係即係滴漏落嚟咁樣啦，就有啲即係滴漏咖啡。咁我就係由嗰陣時開始咧，朝頭早就整一壺咖啡，然後一路飲飲到夜晚嚇，即係punctuation 嚟嘅，一日嚇我就係因為我一個人生活咧，咁就一壺咧就可以有八杯。 嗯，一日八杯啊，你当水饮喎。 咁啊，由咖啡衍生去到鸳鸯啦，又系香港嘅符号啦，系嘛吓。咁啊，呢个所谓诶唔同嘅诶，所谓 hybridity 嘅所谓诶呢个混杂性嘅文化。 雅思都讲过啦，即系话大家唔好净系以为鸳鸯先系混杂，因为鸳鸯从咩而嚟咧？从奶茶同咖啡而嚟。但系能够沟得出鸳鸯嘅奶茶同咖啡咧，都唔系所谓 authentic 嘅。奶茶和咖啡，即不是那種英式的奶茶和咖啡，本身就是港式的奶茶和港式的咖啡構成港式的鴛鴦，所以混雜不只是鴛鴦的層面混雜的，其實在奶茶的層面和咖啡的層面 已經 開始 混雜 了。所以香港文化就是不要簡單以為是中西文化交流，因為我們所理解的中和所理解的西本身已經混雜了， 即要有香港特色才可以溝得埋成為鴛鴦的，這個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因為呢譬如說五口通商之後，在中國廣州啊那些地方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但是廣州的那些fusion 即是產生出來的撞擊和香港後來產生出來的撞擊呢是不同的，而我留意到一樣很特別的，就是香港產生出來的撞擊呢原來是回饋回影響回世界其他地方的， 環世界尤其 環世界也好，甚至是非環世界也好，譬如港產片，港產片呢對於南韓的電影影響很大的，而對於泰國電影影響都很大，而某部分的荷里活的電影的表現呢亦都受港產片的影響，而這種港產片呢就不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那些即用了新的方法拍攝的那些電影來的，即中國大陸在90年代都有武打片的，但是呢他那些武打片譬如即使張藝謀拍的什麼英雄那些樣就是中國大陸的武打片，跟香港出產的那些武打片是不同感覺的，而外國人所感受深刻或者吸收多一點的就是香港那種武打片，就不是中國大陸的那些武打片，所以裏面的差異很值得研究，不過我又不是這方面的研究的興趣，如果不是我應該即要發掘出一些特質的。 但是講出了一個重點，就是流行文化對於流轉或者製造符號的能力，因為如果我們大家都知道，即是法蘭克福學派所說，就是文化工業呢是可以產生符號，就是說它按住它的意識去產生一個符號，它告訴你鑽石是等於一個即係永恆的象徵，然後亦都將佢同愛情擺埋一齊， 母親節擺埋一齊， 呢個係特別提醒嚟噶嘛。但係鑽石本身其實冇呢個咁嘅意義噶嘛，即係鑽石呢個符號本身點解會產生一個所謂永恆愛情？其實好靠廣告同埋電影一齊添加， 又唔係完全，即係喺傳播學上邊咧，就原來物料同埋嗰個傳播背後所承載嘅所謂叫意義啊，都係有關聯嘅。有人研究過，譬如話用木嚟到寫字， 係 同埋用碑，即係用石嚟到去刻一啲字，嗰個傳播嘅感覺就唔同啦。即係用石刻喺石碑上面咧，就係時間久遠一啲嘅。咁所以譬如鑽石作為一種即係物料，佢有一種所謂叫做天然嘅時間久遠嘅永恆性。咁於是咧係好容易借代挪用嚟作為愛情時間久遠咁解。咁當然啦。 即係收受鑽石嘅嗰個人未必係咁諗嘅，係要睇你個卡數多唔多。即係如果鑽石代表時間久遠，係咪多卡啲就久遠啲咧？ 我哋問翻收得最多鑽石嘅 所以咧係啦，呢個就嚇、我唔係我定啊，我啲係嚇玻璃頭嗱真係唔同嘅人，所以我人同人之間嘅嗰個衝突矛盾係咪來自於我哋對符號嘅閱讀？是不一样呢，因为对符号的解读，因为它需要解读嘛，它中间参有你的欲望，参有你的期待，是不是参有一些利益，如果大家真的不同对称的话，就大家对符号就有很差异的讲法。 是 其实刚才都想问米哈，就说其实意義的差異咧，亦都係成為我哋嘅顯學喎。喺二十世紀，係嚇，即係譬如好多嘅思想家 啊， 達利達啦，呢啲咧都係講緊喺個 difference， 即係嗰個差異裏邊意義嘅差異不斷喺度延續。咁邊個追得快啲？邊個喺中間加入咗一啲唔同嘅理解？咁係咪令到我哋而家意義世界咧係多元嘅？但係複雜嘅，同埋咧就即係更加牽涉到權力嘅問題咧。 嗰個權力咧，唔係我哋心目中即係話有個欺壓者，即係好明顯欺壓者嗰種權力，而係可能好日常生活嘅權力嘅。例如我講個好簡單嘅 IQ 題，即係話，小明有個細佬喎，但係細佬咧，佢話佢自己冇哥哥喎。呢個係一個好經典嘅 IQ 題。 係啊。 但係點解冇咧？原來因為小明是家姐嚟噶嘛，佢唔係哥哥。小明呢個符號，我哋一般一用嘅時候就覺得係一個男性嘅， 仲要係弟弟。 係啦，人物符號，但係冇人講話小明一定係男仔嘅。但係我哋好容易就會將小明變成男仔，這個就係符號嗰個唔係咁，所以我哋話中性咁 neutral。而中間嘅權力就係所謂喺呢一個情況或者呢個例子裏邊，就係嗰個男女即係性別上嘅權力關係。 冇錯。咁於是就有人鬧你啦，點解你改個女叫小明咧？咁 係啦。 即系嗰、那个以前有啲 IQ 题咧，就讲个医生 系 吓，同埋个仔去街吓，咁、但系咧就系、是、个，但系个仔咧就唔系同埋嗰个老豆去街吓，点解咧？咁原来个医生系阿妈嚟，都有呢啲嘅，即系我哋好细个都有听到呢啲。咁但系呢啲 IQ 题咧，其实正正系开始我哋叫做。解除神话的努力啊？ 点解咧？ 即系话咧，社会上面一般都系咁谂 啊。 咁但系出 IQ 题嗰啲人咧，就系针对住呢一种咁嘅定型嘅思考， 系 嚟到去改变佢咯。 系 咁、所以咧，所以呢啲 IQ 题嘅出现咧，就系说明社会开始松绑啊。开始尝试去撬开你的定型的思考了。 其实笑话也是。 是 其实笑话也是。是通常那个笑话为什么会笑，就是我们以为是这样，原来不是。但那个以为和原来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同一个符号有两种歧义。然后去玩那个歧义中间的落差，那个落差越大，那个笑点就越多。很多时候建构笑话的时候都是用这个方式。 是就是个期待的落差嘛。 那这个就很正面的，就是说用笑话去讲即是符号的差异。但有时候一个符号当它很稳定的时候，那个权力的问题就更加明显了。我举个例子，例如双扑手。双扑手就很明显是日本一个国族的符号啦，但也很明显有男性的一个性别符号啦。那所以就造致到呢，女双扑手呢就相當受到一個嚴重的即係欺壓或者歧視，因為整個結構、整個例如雙撲手的整個運動的工業、整個習俗係嘛等等，都係圍繞住呢一個咁強的男性符號雙撲手。一個職業的女雙撲手有一個好出名叫金日和，即係日本，佢好細個就好叻㗎啦。佢打雙撲比賽咧係打贏啲男仔嘅。但係後來佢發覺啲人不斷同佢講：，你可以玩雙撲嘅。小學過後咧就唔好玩啦，因為呢樣嘢咧係唔可以成為你嘅專業嘅咁，咁佢就好唔開心，佢就不斷繼續努力，咁佢點樣去解除呢個捆綁咧？就通過希望國際上面有榮譽啦，就佢就明白到日本，如果我要喺日本裏邊打破呢個符號嘅即係個限制，我就要攞一個國際榮譽去壓到佢，咁佢就參加好多世界比賽，咁啊贏到好多獎牌。 但係有冇分女雙撲手嘅比賽咧？ 女雙撲手比賽係啦，即係咁喺國際比賽裏邊，咁就佢倡導一種就係話，其實呢一個係可以打破嘅，即係男女都可以玩雙撲嘅。而個工業可能一路都係圍繞住男性去建立嗰個工業，但係其實慢慢都係發展出一種以女性雙撲手 為中心的一個工業，佢慢慢將呢個雙撲手就等於男雙撲手，雙撲手等於男雙撲手等於國族榮譽呢樣嘢咧，開放翻就係、是、可以女性都參與呢一種即係佢哋國家嘅即係榮譽嘅一種即係參與。 不過當然咧，有啲女性主義者咧就會嘈噶啦，係、就係話點解一定要跟佢哋嘅規則咧？點解要根據佢哋嘅標準啊決定你贏定輸咧？點解我哋唔可以發展我哋自己？女雙撲手的語言呢 是是 是是一定會是這樣 沒錯沒錯、但也講到一件事就是父母和習俗的關係 不過 我留意到 一樣東西呢、是很特別的就是在、世界現在都有一些所謂叫女的所謂叫 MMA、對決的 自由搏擊、 自由搏擊又好、kickboxing 又好、咁自由搏擊，無論係男男女女咧，佢哋都有一個即係記者招待會，同埋真係埋牙打嘅。 嗰個好好睇喎，記者招待會。 好啦，我最近因為疫情關係，咁所以有陣時都會睇多啲唔同嘅片啦。咁我留意到女拳手嘅記者招待會咧，佢哋嘅衣著 係 同埋喺真正。那個八角籠入面打呢是不同的、他們那些穿那些、八角籠那些呢就是緊身那些、運動那些、就是上身下身這樣、比肩尼呢但是當他們記者招待會呢是內衣褲這樣的狀態的很單薄的 是不是的你看那些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你的想像 他們是他們是查曬口唇啊，化曬妝啊，set 行個妝，然後著嗰啲係內衣褲嚟、但係到佢哋真係上場打嘅時候咧，就唔係嗰套內衣褲啦，係即係緊身嗰啲、即係格鬥嘅衫嚟。咁、所以咧，招待會嘅服裝嚇點解會係咁樣咧？咁所以呢個係一個 有一個符號嘅閱讀啦。 呢個係 erotic 曲嚟嘅。 我收翻我剛才講話個記者招待會好好睇嘅呢句説話先嚇。我先諗緊嘅係男性嘅即係搏擊手嘅招待會咧，其實係都好睇嘅，因為佢哋會製造一個緊張氣氛，佢哋會專登去產生好多憤怒嘅符號， 係啦， 令到嗰個張力提高。 係啊，等你期待啊嘛。 冇錯。 所以女性嘅搏擊咧。其實佢有時候係有一啲 eroticism， 但其實係咪必須咧？咁樣嚇，即係會誒打擾咗嗰個原本即係雙撲嘅意義咧嚇。 好，咁我哋而家又休息一陣，咁翻嚟咧就最後一節廣東廣西。咁啊，今日咧我哋講符號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610万个消费券登记，其中500多万个经电子方式登记，将于下个月1日收到首期2000元电子消费券。他又預告，今個星期公布最新失業率，預料數字進一步改善，回落到一年幾前的水平。陳茂波在網誌呼籲市民繼續做好防疫抗疫工作，積極接種疫苗，為經濟恢復創造更有利的條件。他又說，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年，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的關鍵階段。香港面對土地、房屋、貧富懸殊等深層問題，只有堅定不移的意志和破釜沉舟的決心，以市民和社會整體利益為依歸，團結力量才能夠解市民之困，成為敢擔當、有作為的愛國治港者。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現有的29間社區接種中心不能無了期開放，希望市民盡量在8月底前接種首劑疫苗。當局未來2星期會留意接種情況，再審視安排係點。他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截至昨晚大約有280萬人已經接種首劑疫苗，佔合資格接種人口41%。

好，最后半小时讲东讲西，咁今日直播室里边有文杰华、米哈同埋卢伟力，我哋嘅题目咧系符号，我哋嘅电话18723111，18723111，欢迎你打电话嚟咧，就同我哋讲下你点样睇符号，或者你嘅符号经验啦。另外我哋嘅 Facebook 咧就系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啊，咁啊亦都可以响呢个 Facebook 留言嘅。咁啊，我哋头先讲咗即系生活里边嘅符号，咁然后咧，最后呢节咧，我哋又要讲下即系嗰个符号嘅解释喎，吓，即系同一样嘢，你有你嘅睇法，佢有佢嘅睇法，原来系好唔同嘅啊！即系我哋唔需要讲到即系社会事件咁大啊，净系一个杯。你看到仲有半杯水，他看到已经冇了半杯水，咁呢个都已经是一种嘅观点与角度。咁喺呢方面，如果符号有啲咩嘅，即系你哋嘅经验，系即系唔同人有唔同嘅解释，或者唔同嘅语境有唔同嘅解释咧？ 我估喺人类文明里边咧，有一个范畴咧，就极度唔希望大家可以你有理解，我有我解嘅。嗰个就系宗教。符号学里面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就是现代语言学里面去讲符号，但是符号在宗教里面所谓诠释学 hermeneutics 其实发展了很久。因为诠释学里面所讲的就是你本圣经不可以理解又得，我解又得，它有个所谓能够统一到或者能够令大家信服的神学标准。但是在神学标准里面都有内部的讨论的嘛，所以就有不同的人开始去解经，开始理解不同符号里面，不同宗教古仔或者圣经里面的符号。而这个发展到我较为熟悉的就是艺术上的使用。即是艺术上究竟不同的宗教符号是怎么应用的呢？例如我们知道所谓 blessing 的手势，即是那种祝福的手势，在达文西的画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就不一定会使用的。或者我哋見到施洗約翰，佢又有即係自己嘅另一套嘅符號，例如即係長嘅竹枝啊等等咁樣。聖母嗰個慈祥嘅面容，咁啊從文藝復興時候開始先有一種咁嘅慈祥，同埋一種比較年輕聖母嘅狀態。咁所以我哋發覺去到後期咧，當有新教出現，天主教同新教去爭奪信徒嘅時候咧，佢哋就要巧妙地去運用呢一種由藝術建立嘅宗教符號啦。就是、開始有一班嘅畫家就係、是、開始畫一啲明明畫緊耶穌升天的過程喎，但係側邊嘅人著嘅咧係當陣時候，即係十六世紀嘅衫，而唔係耶穌過身嘅時候嘅衫。個原因就係嗰種符號嘅交錯，就係令到現場嘅信眾咧認為同埋感受到 同我哋有關嘅， 係啦，係一種結連嚟嘅。呢一種就係個符號傳釋嘅方法，傳釋嘅嗰個立場擺喺邊度？擺喺觀者度啊？定系摆喺宗教嘅神权度啊？定系摆喺画家度咧？咁呢啲都系一啲好有趣嘅题目。 你讲得好好嘅。当然咧，嗰阵时我哋都唔知道，比如我系属于新教噶啦吓。咁但系天主教嘅就好清楚咧，咩叫就正嘅经书？ 正经。 边啲系次经？咁咧，你咁样分法咧，已经睇到个问题噶啦。咁咧，其實咧，新教同埋天主教咧，真係喺符號上係有差異嘅。咁新教咧就盡量係減弱咗咧嗰啲即係叫做傳統嘅東正式嘅，我哋東正教式嘅嗰種好權威性嘅形象啊，或者個圖像啦嚇。咁咁由於佢唔係一定完全好認同咧，佢唯有少用，係而用身體嘅儀式係比較多啲。咁同埋都唔會咁長咧，去念一百次玫瑰經啊，即係嗰類咁嘅做法嘅嚇。咁但係咧，我想講咧就係，無論係幾傳統或者幾唔想改嘅宗教符號，甚至音樂啦，都會因為你生活上邊嘅聯想咧，要將佢意義改咗嘅。嗱，正如我頭先話啦，我細個嘅時候，每逢傾偈就俾個修女咧要罰我。跪圣母，咁於是我對聖母咧，唔係覺得佢慈愛噶嘛，而係代表懲罰啊嘛，係咪啊？咁其實只要你有試過呢種聯想咧，就算你聽一首好輕快嘅音樂，但因為你係一個好傷心嘅場面而聽到咧，你譬如話你失戀嘅時候，點知搭小巴分咗手啦，個小巴成日不斷播一首好開心嘅歌咧，你每次聽翻你只會傷心。 傷心。 所以其實好快嗰個意義嘅轉換係可以好快。 呢個係生命經驗，即係個人嘅生命經驗同一啲特定嘅符號之間。 的建構，就其他人呢就未必是這樣理解嗰首音樂，但是你是一定這樣理解嗰首音樂，又或者譬如說你有個親人他很喜歡聽嗰首音樂，那個親人離開了，當你再聽到那首音樂的時候你就會思念那個親人，但是人家是不能夠明白為什麼你一聽那個音樂就會哭的，即是人家沒有你那個經驗嘛，於是我們在藝術學上面呢，一個 很重要的我們、教劇本創作、靠導演、都是不是你自己认为这样做表达到那个意思呢、观众就一定是这样接收的。你一定要通过你那个演绎那个过程、引导观众进入你那个编码那个程序、那他能够感受到你的感受。即是说你不可以将同理心这样东西take it for granted，你是要令到他愿意进入你的世界理解你，你的艺术师叫成功了。 这个就一个很、认真的艺术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根据一个、所谓一般的编码，其实那个就是因为建立了一个 电影语言，例如我们已经有一个建立的镜头带你介绍了一个时地人，然后一路聚焦下去的故事发生是吧，等等这些不同的方式，但所謂先鋒派出現呢就往往為了打破那些約定俗成的電影語言、當然有人就、自己以為打破就等於先鋒，其實就不一定了，但先鋒派很多時候都會產生的效果就是打破一些電影語言，但同時建立一套新的電影語言、這個就是那個所謂的、dilemma 那個矛盾、就是究竟跟隨多少大家習慣使用那些語言的方式或者那些符號的方式、打破幾多少，中間的拿捏可能就是一個藝術家與否的一個關鍵。 是啊，那所以呢這個是、盧偉力的長項，就是電影的符號學、譬如我們舉一個明顯例子，高達、高達呢他的敘事方式是打破了以前的常規的、其實呢要經過幾多少波折呢觀眾才可以接受到他新的電影的符號敘事學呢？ 其實呢就、無論乜嘢電影都好啦、即係譬如話係流行嘅電影、前衛嘅電影或者一啲藝術嘅電影，佢都需要咧係讓觀眾明白佢而家呢套影片係用緊乜嘢方式同你進行溝通嘅。咁、譬如我做過一個研究咧，就係、色情片、其實係有一個。我哋原來有聽眾， 聽個電話先啦。 咁、我哋咧就唯有將我呢個色情片嘅解釋咧，一陣間聽完電話翻嚟先再講。 係 好， 係早晨， 聽眾 早晨。 大家好， 你好， 系、我就覺得有一個符號咧，好震撼嘅，就係、自古以嚟咧，即係當人類係觀望呢個夜晚啊，觀望呢個浩瀚嘅星空嘅時候咧、都應該會有好多聯想嘅。咁啊，古人佢冇乜科學知識啊，係嘛？但係佢都會聯想到，例如希臘人啊，佢會聯想到有啲十二星座嘅圖案啦、啊，同埋有啲天神嗰啲故事啦、啊。咁即係但係翻到嚟現代咧，現代人即係好有一啲科學嘅知識咧，知道即係宇宙，即係佢有啲結構啊，一啲好奇妙嘅故事喺入邊。咁我自己本身咧就係因為咁樣而即係夜晚睇星空咧，即係覺得自己好渺小啊，同埋好浩瀚呢個星空。咁究竟係？为什么有那么多、奇妙的事，有那么多定律、或者有那么多智慧是存在在宇宙里面呢？那我就深深地相信了这个创造论，就是我认为有造物者的 存在、我想说是这样了。 好是、这个是一个好的例子来的，即是你相信创造论定相信进化论、这个世界生成是不是有一个很有智性的设计者呢、它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呢，即是我们其实地球随时可以毁灭的，但不毁灭一定是有个智者呢，它有一个一定的定律去设计、很容易我们真的被那个宇宙的 浩瀚感啊，或者嗰種所謂奇異感咧，去相信呢個創造論。 嗯嗯。同埋設計論啦，係嘛？ 同埋設計論嘅係啊，冇錯。咁但係幾時會打破咧？咁就係當然我哋發現人生無常啊，好多嘅罪惡啊，嚇，好多無理嘅事情啊。咁你就會覺得啊，上帝喺邊啊？創造者喺邊啊？點解佢唔實踐佢嘅設計？ 然後信仰者就會叫你睇約伯記啦，咁樣。 我最近啱啱琴日我同一班人讲一个舞台导演嘅课，咁我就用咗罗马不设防呢套电影，1945年嘅一套电影，意大利电影嚟到去做例子。咁因为当时咧就系意大利咧，即系罗马咧，就系啲德軍咧係進駐，即係不設防嚇，即係意大利人不設防，德軍進駐。咁意大利人咧有啲抗爭啊 ，resistance。咁所以成個時代嗰兩年咧幾年咧係好大嘅壓抑，好大嘅壓力。咁好多意大利人咧係被打死、打傷、被收監。咁裏邊有個好原本好虔誠嘅女人咧，佢係相信天主教嘅，但係佢最近咧就懷疑啊。天主教，咁佢同个神父辩论，佢个道理就咁：如果神系存在嘅，点解神系容许呢啲暴行喺我哋国家发生，无日无之咁？咁呢个系佢即系怀疑佢嘅信仰啦吓。咁所以当我哋即系譬如信仰一啲嘢，我哋梗系希望即系。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啦，有慈悲啦，无论什么信仰都好。但是当这个世界原来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对自己的信仰怀疑了，信念的动摇。所以在这些我们叫大时代里面呢，衍生出来的一些电影，一些文艺作品呢，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表征。但是呢，即里面这部戏呢，里面有一段呢，一男一女，第二日就要结婚了，结婚之前他们呢就在后楼梯有一段对话，就是那个女人刚刚就跟自己家人吵架，但是大家信念不同吵架，所以他说我顶不顺了，即有点像香港社会分裂顶不顺了，就跟个男未婚夫在后楼梯就对谈，他说我顶不顺了，我哋嗰啲日子幾時先完啊？呢個冬天太長啦，咁講呢啲對白，好入心入肺。咁個男仔就同佢講：佢會過去嘅，冬天過去就會有春天嚟噶啦。春天到咗，我哋就會自由。咁佢話：但係幾時先到啊？點解？佢話：點解一定會到呢？因為我哋有信念，我哋相信佢会到，只要我哋相信，佢哋就会嚟到噶啦啲日子。咁呢个男，呢、這个男仔同佢讲呢番说话咧，其实同呢个牧师呢个神父同佢讲嘅说话咧，唔系好大嘅分别。但系个分别喺边度咧？就系、因为我会同你同行呢个信念，即系头先阿米哈讲，即系个女人问 I love you， 咁你其实唔系答 I love you， 冇错， 你系让佢感觉到吓，即系我哋一齐同行啊，即系呢样嘢系好重要。咁所以咧，个男仔最后同个女仔讲就系话，我哋唔好惊，我哋唔好惊。咁然后个女仔话，我唔惊，因为你同我一齐。就是这样东西就结束了那场后楼梯的对话，很感动。所以我觉得呢，就是男女之间在大时代里面的那个关联的这些东西呢，会成为就是我们文明的想象的符号。包括北非谍影， 是 一对男女有爱情要分别的时候，那种即系英格列褒曼嘅嗰种眼神咧，系超越咗嗰套电影，甚至超越咗个时代，而成为我哋记翻嗰个时代 嘅经典。 就系原来系英格列褒曼嘅眼神，就系咁样咯。咁所以呢啲都系一啲即系喺叙事体系里边 超越出嚟嘅一啲所以叫文明嘅符号。 咁我谂喺大时代咧会产生更加多嘅符号，咁、 嗯、 我哋可能会用啲旧符号再去加以新嘅意义， 嗯、 二次创作、三次创作吓，只要容许。 我知道 meme 啊，而家网上 系啊， 有啲即系戏谑嘅图， 冇、嗯、错。咁但系当然啦，最大嘅阻力就系在于咧，你只能够有单一嘅阅读或者系单一嘅表达啦。 嗯，系咪？嗯，我覺得即係我哋用咗好多時間去講一啲有意識創造嘅符號，但係其實仲有啲係無意識或者潛意識創造嘅符號。即係剛才聽眾個電話裏面提到神話咧，例如榮格就講呢樣嘢嘛，就係話其實唔同嘅民族都有好多共同類似嘅神話故事。 咁圖騰啊， 係啦。咁一方面可能就係、是、哦，大家都經歷過一啲自然現象啦，例如可能即係其中一次滅世可能係大洪水，咁其實都知道曾經古文明係經歷過好多即係水位上漲嘅災難嘅，咁可能有共同神話。但有啲神話就即係相當即係同人嘅關係有關嘅。舉例一個大地之母嘅神話原型， 嗯， 係咪呢個符號喺唔、 嗯、 同嘅文明裏面都係大地之母、 嗯、 母親嗰種女性嘅嗰種孕育力、嗰種生產力、嗰種創造力咧。是一个共同文明之间都享有的共享的符号， 或者古代神话里面的一些人物呢、 嗯、 又成为我们那个 文明的符号或者文化的符号、 嗯嗯、 普罗米修斯的形象 是 导火者，令到人类有文化有文明、 嗯、 而在中国譬如精卫填海，精卫即是这么弱小、啊、但是他为了要去跟、啊、这个大海抗争吓、啊，担少少嘅树枝啊、石头仔啊，咁、嗯、总之咧系日复一日，总之就系、是、要去同你即系、抗争。咁嗰啲都系成为即系中华文化嘅符号啊。 系、譬如西弗斯咁样吓， 系啊， 即系好多咧都系有一个不断演绎应用于当代生活嘅神话，但 系 佢哋都有啲渊源， 系、 因为无伤大雅嘅。咁、只不过就系头先卢伟你讲得好啱。但我哋系咪都可以有一撮人至少系共同认同？因为如果只系你一个人用，大家阅读唔一样，其实符号就不能成为符号咯。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系好有趣嘅《义勇军进行曲》。 嗯， 咁嗱，呢首歌咧就本来咧就系响1935年咧一套电影《风云儿女》里边嘅即系片头同埋片尾歌。 嗯， 咁但系呢首歌咧就跳脱咗嗰套电影咧，就成为抗战时期的即是全国通行的一种抗争精神的歌，成为即后来成为国歌咯。成为国歌之后咧，就由1949年一路唱到即系1979年啊，1930年都是唱《义勇军进行曲》啦。咁当然中间有一些尴尬时期咧，就是文革之后，因为个作词人田汉咧就被定罪啊。後來仲喺1968年死咗，咁、所以咧文革有一段時間咧係冇咗歌詞嘅《義勇軍進行曲》，只能夠有器樂嗰部分 曲嚇、 就因為都當然啦。後來文革之後，田漢就平反咗啦嚇。咁、好啦，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即係1979、80年之後咧，佢哋就話：而家我哋個新時代啦。啊、要迈向现代化，我哋咧就中华民族唔系到最危险嘅时候啦、所以咧我哋要改嗰啲歌词，所以曾经改嗰个版本咧就系我哋继续革命啊，光明啊，即系走向前啊，咁但系嗰首歌咧，即系嗰啲歌词用呢首歌咧系冇乜人唱唔起啊，即系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在当时是生活上面是要迈步向前，但是当他们唱国歌的时候，他们唱不到让我们迈步向前，即是唱不到。结果呢后来就改回做现在，即是原本那个版本，即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这样了。所以呢，即是这个呢就代表就是说，不是说用国家权力就是可以即是改变了某些即是人 人民或者人們或者一般人的對某些符號的編造的感情的，即不是這樣。 我同意，都要有真實的感受的基礎和迫切性。 是的，沒錯。 我們都不需要太過擔心是個人閱讀一個符號的理解，因為很多時候你這樣想，很可能是其他地方其他不同的人都會這樣想。慢慢通過現在最好了網絡時代，慢慢你會發覺集結，就是說有些人對於一些所謂小眾的詮釋，其實是會構成一個群體，慢慢就建立。其實剛才盧偉利博士講 New Age 一開始都是不同的人很小撮，但慢慢構成了一種即集體的狀態。係啦，咁呢種溝即係結合普羅米修斯的神話咧，就變成了異形最新的集，即係支持幾年嗰集，就係個導火者原來是 AI 嚟嘅，即係一個高度文明。 哇！咁我哋講到最後，原來是有希望嘅，符號係會為我哋帶嚟希望。咁我哋今日講東講西咧，就都到此為止啦。咁啊，預告一下星期一咧，馬鼎盛、馬恩賜同埋劉天賜會同我哋講加拿大華文媒體。咁而家咧，我哋結束嘅時候咧，就聽一下 Twins 同我哋唱嘅一首歌《Emoji》。 谁传来笑脸，日夜送温暖，然而话都讲未完。当那情书太长，情绪超短，传来玫瑰时，让话语中断，唯愿死只沾太倦。繁忙中只有按下微笑，应不应心软？传去亦是扮个鬼脸，问极友怎么过电，怀疑敷衍正于笑情边，竟不敢相见。日日夜夜赞好，长情如何尽透，怎知你我有几好。一颗颗心收到，太一堆堆爱慕，心里还是有谁也好，情怀沦为记号，这笑脸如尖刀，碰不好，转几个表情来汇报，仍很想衷心细数。夜夜赞好，长情如何尽透，怎知你。